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苏联作家普里什文的散文《大自然的日历》中的若干片段。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张祜的《题润州金山寺》。 《大自然的日历》是普里什文的散文集，作者将其思想和感情以美学的角度潜入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中。就如高尔基的评论一样，对大地的热爱和关于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完美，这一点我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还没曾见过。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大自然的日历》的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物候学、观察自然现象一天天变化的人来说，春天是从光的增强开始的。这时候民间都说熊在窝里翻身了，这时候太阳快要转到夏天的位置上去。尽管残冬未尽，尚有酷寒之日，茨冈人还是开始卖皮袄了。俄罗斯中部的正月是灰鸦迎春欢唱，家雀争吵打架，狗焦躁发情，乌鸦出色交尾。二月是向阳屋檐上落下第一滴冰水，大青鸟纵情高歌，家雀筑巢，啄木鸟初次发出击鼓般的声音。正月、二月、三月开头，这都是光的春天。在大城市里，举目望那石砌的高楼大厦之间的上头，可以分明见到空气的滴冰。这时候我在城市里拼命工作，像个守财奴似的，一个一个卢布的积攒，等到为钱跟众人骂够了，终于能够到我挣不到钱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便感到逍遥幸福。是的，那是幸福的，因为能在城市里先遇到光的初春，然后又能踏上大地，迎来水、青草、森林的春天，也许还有人的春天。当多雪的冬天过去，光的春天蔚为奇观时，人人放眼大地，心情激动，无不想着今年春天会是什么光景。每年迎来的春天都不像上一年，一年的春天从不和另一年的春天全然相同。今年光的春天留住较久，白雪璀璨，人眼几乎无法忍受，到处都在说，这光景说不准一晃就要没了。人们坐雪橇上远路时，只怕中途不得不卸掉雪橇，牵马走路。是的，新的春天从不像旧的春天，所以生活就如此美好，心情激动，期待着今年会有什么新的景象。我们的农民们彼此相遇时，只是说春天的事，眼看就完了，说不准一晃就要没了。 再请听最初的积云。我们的房前积了一大堆雪，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娟洁，宛若天鹅不曾柔乱的胸脯。夜来房门被雪堵住了，我好不容易将门打开，拿铁锹清除了盈盈的雪和雪下酒积的沉重冰层，清扫出了一条通道。我并不可惜这堆雪，举目蓝天，只见在光的春汛中，大片白云缓缓漂浮，透着宜人的暖意。这是冬天不常有的白云，看上去也像天鹅不曾柔乱的胸脯。天上地下，这里那里，我那始终不渝的幻影又同春天一起出现。我如今迎他来时并不神不守舍，送他去时也不垂泣丧头，他像春天一样来了又去了。当我还在人世的时候，他一定也还会再来，我还有什么可忧伤的呢？ 我如今已不是小孩，当了我所有幻影的父亲和主人了。人生到了50岁，可不是一句戏言，是想着在古书上是怎么说的：一块地你种上6年，第7个年头让它休闲，如是一轮7年，轮过7回，就到了你的50岁了。那时候你就拿起号角来吹吧，那是你的喜年到了。我喊道：喂，孩子们，快起来吧，帮帮我，我的喜年快到了。他们一个叫廖夫卡，一个叫贝奇卡，两人都酷爱到森林里去打猎。我在他们身上培养了我严格的规矩，枪法要好，但不胡乱杀生，只打我们要吃的，还有可以为博物馆保存的东西。他们这样打猎，比那些口头反对杀生，自己却又到铺子里买肉吃的人实在。据我看，孩子们顺着这条路可以更接近大自然，通过此种方式甚至可以更好地学会怜悯人。从新年到早春这一段修炼时期，他们常常到小镇上去跳舞，很晚才回村子里，他们把这也叫做开枪。廖夫卡早已长出小胡子，他偷偷用我的剃刀修整了一番，在他的小胡子长得正好，弟弟的嘴唇还全然是光溜溜的。到了旧历3月9日40圣徒节，白嘴鸭、云雀和各种各样的小鸟飞来了。从这时起，他们收起跳舞的心思，用空闲功夫做些准备工作，好迎接秋鹬飞行求偶期，以及松鸡和黑琴鸡发情期的到来。等到打上了猎，他们晚上回家后，有时回想起跳舞的时光，竟又感到奇怪，说那是因为无事可做的缘故。他们又开始错用词汇，不按我教的说姑娘，却说丫头。也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再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了。喂，孩子们，我对他们说道，你们看今天是什么天啊？光的春天一到极盛的时候，过不多久水就要把地窖淹了，快快干活吧，朋友们。我们好好干了一阵，因为干得痛快，心里便处于亢奋状态。我把铁锹插在雪地里，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满腔的爱是倾注在谁的身上。紫色森林的上空，有2只大乌鸦在嬉戏翻筋斗。我爱的原来就是这儿的鸟，在可怕的冬日里，天寒地冻，太阳仿佛被钉死在银白的柱子上，万物都冰封雪裹，人和野兽都躲起来了，一只普普通通的鸟儿飞着飞着会冻死掉下来，唯有我这个活人还在行走，心里还没有把握能不能走到家。可是这只黑黝黝的大乌鸦却在这个银装世界的上空飞翔，它那冻坏了的拔风羽发出擦擦的声音。眼下大乌鸦一腔春情正如火如荼，飞得低的要胜过飞得高的，要飞得更高，败阵的又如法炮制，于是他们轮番交替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有时猛然大叫一声俯冲下来，立即又凌空腾起。大乌鸦翻筋斗，那景象真是妙不可言。我心中一个旋律油然而起，词儿倒没有，整片蓝天却同我应和了起来。只见那春水一般澄清的空中又飘来透着宜人暖意的云朵，仿佛一只硕大无朋的天鹅高高挺起它那雪白的不曾被任何人揉乱的胸脯。 请听第三篇，土地露出来了。有3天不冷了，雾霭悄悄地消融浊寂。比加说，出来吧爸爸，你来瞧瞧，来听听黄雀唱得多美呀。我走出门听了听，果然很悦耳，微风也是那么亲切，道路完全变成红褐色，成雨脊形了，仿佛有人久久地追赶春天，追上它，终于碰到它，它就停下来沉思起来。四面八方公鸡啼鸣，雾中显出浅蓝色的森林。比加定睛远眺渐渐稀薄的雾，发现田野里有黑乎乎的东西，喊道，瞧，土地露出来了。他跑进屋里，我听见他在那儿喊着，廖夫卡，快去瞧瞧，土地露出来了。母亲也忍不住走了出来， 手搭凉棚挡着光，哪儿土地露出来了？比嘉站在前面，伸手指着白雪覆盖的远方，仿佛哥伦布指着大海，重复说：“土地，土地。” 好了，朋友们，普里什文的散文集《大自然的日历》中的若干片段我们欣赏完了。普里什文1873年出生于苏联奥廖尔省叶列茨县一个破败的商人地主家庭，童年时代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他的青少年岁月经历了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思潮的洗礼，后来他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攻读农艺学，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斯宾诺莎、康德、尼采和歌德的著作。1902年回国，开始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和卢加地区做农艺师，后来受著名民俗学家翁丘科夫的委派，到当时很少有人研究的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泽地带进行地理和人文考察，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他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角度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根据考察见闻写成随笔集《飞鸟不惊的地方》，以富有民间文学特色的语言，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该地区的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描述了尚未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农民、渔夫、猎人、妇女和儿童的淳朴生活和风俗习惯，以及独特地域文化，融合了从历史深处延展而来的凝重和从容的思考。普里什文后来的作品一直延续了这种风格，最终他成为苏联时期不受重视但在后世越来越受到赞许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 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张祜的《题润州金山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题润州金山寺》。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僧归夜传月，龙出小唐云，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翻思在朝事，终日醉醺醺。张祜是位才子诗人，但是性格刚直孤傲，因此没有能够步入仕途一展才华。他最著名的诗词《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流入宫廷之后广为传唱，闻者涕零，诗人也因此声名远播。可他却空怀一身抱负，却始终报国无门。于是他纵游名山大川，广与僧人交往，既以寄托自己的苦闷的情怀。这种心情也随之流露在他的作品之中。比如这首《润州金山寺》，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晚唐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和诗人对佛寺清净之地的羡慕之情，又突出了他对尘世生活的厌恶。诗中写道：一晚借宿在金山寺中，感觉远离尘世的喧嚣，

从前，你的眼里闪过点点滴滴的聚散、哦、我再也不想走进那些画面。我们的故事注定有太多再见， 动。